也反映了整个传媒行业现在正在面临着内容和渠道的重新融合这种态势。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一些担忧，比如说我们今天主要的宣传的目标，或者说我们推广的目标群体，主要是我们的手机用户、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具有互联网思维的这群人。但是我们其他的观众呢，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抱怨没有太多的适合老年人观看的电视剧，只有打开电视都是青春剧或者说是这种时尚剧的出现，也需要兼顾一些整个大众群体，而我们的整个大众，我们所有的观众不仅仅应该是拿手机的那一群人。 嗯，也就是呼唤文化的这种多元化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更希望在内容上，国产的电影能够有更加上乘的表现。好，今天再次感谢林硕老师和索亚斌老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严肃纪律不怕辣，对党要说大实话，干本能上又能下，我看重点嘿嘿它在于下。为什么呢？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干本使用这个问题之上，简短截说组织人事工作方面啊，上好说，怎么都好说，那么下呢，他就不那么容易变当了，是不是啊？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文，说是最近啊，中办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的试行稿。那么就此，中组部的负责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就给明确了一下，说这个规定当中啊，干部下有六种渠道，昨天说了，但是呢没说的太详细，咱们今儿啊掰开了捏碎了说一说，分别是到龄免职，也就是退休，这是一种渠道；二一种是任期届满离任；三一种是问责处理；四一种是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五一种是健康原因调整职务；还有一种就是违纪违法被咔嚓免了。这京戏里头有吗？有啊，太有了，必须得放京戏呀，是吧？否则说不清，是吧？啊，对了，比如说啊，头一种到龄免职，就是退休，这有吗？有，老徐吗？说二一种情况，这个干部领导往下走，怎么回事呢？叫做任期届满离任，这个有吗？有，还是复姓呢？啊？这谁呀？玉 持敬德嘛，敬德装疯嘛，打完仗了是吧，啊，离任了嘛，不干了嘛。三一种叫问责处理，这个有吗？嘿嘿，太多喽。王平是吧，问责处理了。第四种叫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这个挺复杂的，听上去这个京戏里头许没有，哎，还真有，而且来说大伙对这位还挺熟的。姚琦嘛，对呀，草桥关的大帅嘛，调回去之后啊，回京师陪皇上聊天去了嘛。嗨，那么健康原因调整呢，这个也有啊，还是自动让贤呐。 爱全 徐州吗？那么违纪违法被免职，这是干部下的最后一种情况。这个京戏里头，嘿嘿，那真是啊，这个怎么着要有就是太有了，是吧？那太多了。 头上大旗，一万 现在这规矩应该说更加严格细致了。这话怎么说呢？新华社中国网是说了，按这个新规定而言，如果是不适宜担任现职调离岗位，或者是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的，就这种情况下来了，不是吗？啊，一年之内不得提拔，降职的两年之内不能提拔。同时还规定了干部被组织调整影响期满之后啊，说是德才表现和工作业绩真的突出，工作也需要他，而且经过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这个可以提拔任职。看见了没有，规矩啊，规矩就得定了之后那就得认真执行。 光定了那不成，后院还有一执行呢，您说说呢？正事儿。话说个别老年人啊，闲得没事儿，老讹人，恶名远扬，遭人恨，举止粗俗，很过分。当然来说，这个事情呢得两岔着说。怎么说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言论就说了，个别老人讹人的这个行为不能够说是老人整体素质下滑的定论，不能一概而论，是吧？咱们评价这个事情应该理性啊。就这个新闻报道里面说的什么讹人的老年人啊，这个相比于啊，人家说了咱们国家2亿多是吧大爷大妈来说啊，量级上是微乎其微的，那他多新鲜的那个，那他必须是微乎其微的。个人啊对这个事情有点不同意见。话虽如此，但是老年人文明素质的问题未必他就不是个事儿。咱不能因为尊老敬老就连那个不文明的行为啊一块儿照单全收了，是不是啊？有事儿说事儿，就事论事。大伙儿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过去有关老年人这方面的负面新闻就相对较少呢？是吧？那位问了，那过去老年人都什么样啊？嘿，您看看人家那教育孩子啊。而且来说啊，在是非对错面前，身为老人家那应该是个什么态度？您瞅瞅人家谁呀、啊？吴老太太。句实诚话，为什么提倡尊老敬老？一方面来说呢，这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吧？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也是因为老年人道德品质素质涵养这个方面给年轻人做了表率，他值得尊重，是不是？您说啊，这个有时候媒体评论这码事都挺无奈的。怎么说呢？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个服还是不服呢？哎呀，个别讹人的那个代表不了老年人整体，是吧？你这个事情，老人他这是躺地下了，于情于理咱们应该伸出援手，是吧？那得服，是吧？服了之后呢，别服了之后还没完呢，后院跟了一句怎么服，那是个问题。利用好现场的摄像头，不行把手机摄像的那个视频打开啊，或者是呢看看边上能不能谁给你做个证啊，围观的能给做个证好吗？话虽不错，但是让人听了之后感觉很无奈呀。哎，您说说看，假如一个社会做好事人都这么小心翼翼忐忑不安的，那我倒要问一句了，这做好事都透着理不气理不直气不壮，这社会风气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我说什么岁数都得奉公守法。要我来说，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钱江晚报的报道，浙江有一姓方的，最近因为10块钱啊，让交通队扣了36分。我的天哪，怎么扣那么些？您听我说呀， 打朋友那儿花10块钱买了一个二手还是袖珍的摩托车，特别小那么个小玩意儿，就像我这身量的，坐上去之后得坐塌了。这姓方的可能个头不大，哈，骑着这摩托车就上路了，然后让交警拦下来了。干嘛呀？干嘛？查酒驾呗。哎，我这个对了，你这摩托车，你这是机动车呀，来吹一个吧。噗，一吹，得，真喝了。酒驾鉴定结果出来了，而且您骑这车，这么个小不点车，它是轻便俩轮摩托车，人家那边是有法规的规定的，而且你没有合格的牌照，没办法上牌，也没办法上路。说起来您这是另外一种的违法行为，怎么办呢？那就几样并罚呗，扣36分，罚了1500。呵，好嘛，就说啊，这个车德，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郑州晚报的报道，说郑州有一女的，他们家呀，这个有那车位不是吗？私家车有车位，他就嫌弃边上那车呀，把他那位置占了。其实不是占了，就是那边那车停的不是太周正，把他那个中间的那个实线啊给压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停车不方便，给你带来不便，你可以提出是吧？这个建议啊，或者说呢，提个醒，善意的，我相信人家那边车主是能。啊，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谁成想这姑娘啊，一看好，行了，来吧，也不打哪儿找了个笔啊，那笔是什么漆笔咱不知道啊，在那个车的那个前机器盖子上叉叉叉，好，刷刷点点给人写了一行字儿，你赶紧给我挪车啊，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啊。最后人家那边车主跟他没完吗？怎么没完啊？那你这报警了。他那个字儿啊，写上去之后那就弄不掉了，洗不掉，得重新喷漆。结果为这个人家索赔68000，嘿嘿，您说说看呐。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干本能上又能下，我看重点在于下版。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腾讯说习近平会见土耳其总统，土方强调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63岁的环保部原副部长张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地方公车改革是大限将至。可是谁成想到目前为止，只有湖北、陕西和广东三省拿出了方案，其他各省都麻下了，不知道。印度洋靠近马达加斯加的这个法属留尼旺岛附近发现飞机残骸，有人说有可能来自几年前失去联系的马航 MH370。 阿富汗有消息说了，说那个塔利班的领导人奥马尔2年多前就已然死了。腾讯网说李克强总理开会可是批评了城市的看海现象，他要求优先安排管廊建设。看一城市好不好，是不是高得上，是不是现代化啊，是不是够这个国际这份儿，不光看您路上头，路面上头那只是表象，关键要看路面底下。新浪，公务员调薪最后期限要来了，北京人均涨100块钱左右。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啊，北京也是啊，公务员涨薪月底到账啊，市区两级新工资标准月底前要兑现。18大以来反腐挽回经济损失，昨儿个说是387亿元，那么反腐追回了201亿元上缴国库。这个有一档的事儿，这是头几年发生的啊，说这个哈医大的学生啊，在咱北京的一家医院实习，那么这些孩儿们呢来北京啊住一块儿，就算是租一房子当集体宿舍吧。谁成想结果是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为这个事情打官司告状索赔，现在呢法院判了家属获赔500多万元。哎，人都走了呀，所以说呀这个安全这个教训太惨痛了。北京晨报 说的是京津冀将统一治理超限车。嗯，京华时报说咱北京啊有要求公办养老院将只收四类老人，主要是这个特困，还有低保家庭当中的孤寡失能老人等。那么这个我看看啊，这是新京报的消息，说是那个荆州啊，还记得吧，卷人那电梯啊，说了盖板设计不合理，不光那个还有其他的毛病。来看今日大报，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啊，提了个问题儿，我一说大伙儿都明白，标题叫做农村那么大只能打麻将吗？说是到这个乡下一转悠啊，好哈，村村寨寨哗啦哗啦哗，闲的没事儿，呵，这个大爷大妈们啊，农民老二哥是吧，农闲了吗？这月份是农闲嘛，就那个意思吧，反正闲来无事跟这搓麻将。就说这个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啊，这么来说其实太单调了是吧，这方面其实都应该真应该好好的下下力气，是不是啊？人民日报说了吗，评论干部能上能下，先要克服什么呀，好人主义。如果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标之一是为官不为，那么推进能上能下本身也得避免为官不为，就你上面的领导你甭跟人客气是吧，他不合适你就干脆让他下，拉着脸就愣可得罪这人是吧，咱也不能够影响工作呀，你看这影响工作麻烦了，都出人命了。哪儿啊，人民日报说的嘛，湖北荆州嘛，那电梯卷人那个事故嘛，调查报告出来了，他那个电梯生产厂家那个牌子叫申龙，申龙电梯，还有那百货商场安良百货负主要责任。什么呢？维修保养不及时不到位，成为事故的重要原因呐、啊！不光是荆州啊，嘿，抓紧包。所以说呀，今天的一句话新闻就说啊，咱北京首次清退路侧停车位，西城要取消539个路侧停车位，归还给自行车使用。好啊，这个新京报，大红门五家市场关停，疏解10000多人。好，哈哈，新京报说这个新机场线开通以后啊，要实现半小时到达。嗯，麻利是吧。北京青年报说一码事儿啊，说那个有现在用那个 APP 啊上门约人家洗车的啊，说是有洗车都能上门服务。这好啊，好什么呀，他钻了水价的空子，他要是专门的洗车行，这个他那个水用水的价钱跟咱们老百姓普通日常生活用水那是不一样的，他那个贵。现在他上门洗车就劲儿取的是民用水，便宜40倍呢，这家伙赚大了去了。那另外这个东西污水它要不回收不处理，它直接排掉，是不是也污染环境啊？上门洗车您方便了，大伙受了受不了啊？水务局都说关注此事，要我说啊，咱们也是车主们也自觉点，甭约这个了，是不是啊？为了省这俩钱儿，弄得北京啊这么这脏啊乱的，您觉得您心里头痛快吗？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哎呀，今天这个很多朋友啊，真是过了瘾了，嘿，这戏瘾过得痛快。是吧，5148说了，精细放的哈啊，放的好就得放是吧，不然不是咱们这特色读报了。2967给咱们定位了，说今儿是京剧联播吗？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不合适，应该叫以京剧联播为主，以读报为辅的读报新闻节目。嗯，哈哈哈，可不是吗？5926说今天精细放的好，听着过瘾啊，你再唱两句，我必须的，一会儿马上就唱，说唱就唱是吧，说来就来了。龙曲方面，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给你一个机会，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money 娃娃。 健康。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